买房就上搜狐焦点，房产专家实时讲解，海量房源直播观看，家居装修二手房你想要的这里都有。 尝尝吧，你会看到从没见过的美妙世界。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飞起来了，好多小鸟，它们跟我一块跳舞。 下雨了，好冷，好冷啊！老婆，你抱着孩子去哪儿啊？别走，别走！ 危害身体，毒害精神，拆散家庭，扰乱社会。毒品不只会对个体造成创伤，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呢是晴见多云，局地呢是有扬沙，偏北风5-6级，阵风呢是8级左右转3级，最高气温呢20度，最小相对湿度呢20%。今天夜间晴天，偏北风3级转左右转12级，最低气温呢6度，最大相对湿度60%。总来看呢，今天下午本市呢是有5-6级的偏北风，阵风呢是8级左右，请大家呢注意防范。我们代表预报编辑江南感谢大家的收听，祝大家一路平安。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让选择不再艰难， 让生活更加惬意。 房产在线。 欢迎大家继续搜索我们什么继续搜索继续收听啊我们的节目啊，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说说关于房产当中的一些法律问题啊。那今天我们还是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北京市东源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律师焦景收律师，您好。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周末好。 嗯，哎呀，刚才呢，因为也是有位朋友啊，就说这个怎么来添加一下我们的群哈、啊啊。我刚才正想跟他说怎么搜索、啊。 搜索107.3。 对，大家呢直接搜索一下这个安居好声音我们的公众号啊，然后里面呢会有一个二维码，大家加进去就可以了啊，就是我们主要的给大家听众解答问题的。所以呢大家呢记好了这个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可以了。那今天呢我们要说这个房产当中的一些法律问题哈、啊、有什么样的问题大家要在我们安居快讯期间呢都可以随时的发送过来啊，快讯之后呢我们会跟大家来说一说之前遗留的问题啊。那我们先看一下今天的安居快讯。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来看一下第一条信息啊，说几年前啊，李某的姐姐呢曾经出具这个承诺书，在接受父亲150,000元的赠与之后呢，放弃对父亲房产的继承权。那此后李某的父亲呢就将房子赠与了儿子，没想到为此呢一家人最后还是对簿公堂，因为李某呢这个诉至法院要求确认这个协议啊是合法有效的。一审法院的判决协议部分有效，李某的这个不满就提出了上诉。近日此案在北京二中院也是开庭了。庭审当中呢，姐姐表示说当 当初啊，他是为了家庭的和谐才写了承诺书，但是父亲呢，把这个房子给弟弟的这种举动呢，本身是重男轻女的做法，损害了他合法利益。我念着我都想笑，你知道吗？ 是， 我觉得这说的这个理由找的有点太牵强了。 对，首先呢，就是他这个说放弃对父亲房产的继承权啊，那么这个新闻稿呢可能有两层意思啊，因为大家知道啊，放弃继承权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是从遗产分割的时候开始，比如说这个被继承人已经死亡之后，那么你做出明确的意思表示说我放弃对这个被继承人的这个继承权，那么发生相应的法律效力，那么你对这个遗产就不享有权利了。 嗯， 但是如果说这个所谓的被继承人或者是他的长辈还没有去世，那么表示我说我放弃这个继承权，其实从法律上来说这个也不发生法律效力啊，因为人还在，人还在，那个人在咱们这个在世的这个老同志，他的这个房产还不叫遗产， 对， 所以不存在说我表示我放弃继承了，那么这个房子真的跟我没关系了，因为老爷子也许再写个遗嘱又给他呢，都有可能，所以说这种一定要有一个概念性的一个清晰的一个东西，就是放弃继承权应当是从被继承人死亡之后，遗产开始分割时。那么你做出这个意思表示是发生法律效力的，那么其他情况大家要慎重去考虑，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刚才主持人说的，念着念着就想笑，其实，这个签这个承诺书啊，我们经常说家庭内部的事情，可能是跟咱们经常说的法理情是倒过来的，是情理法啊，很多都是这种。情和理放在前面，法放在后面，这是咱们家庭内部很多人在处理这种家庭关系或者是财产关系的时候最常用的一种步骤啊。但是如果这种承诺书那么是合法有效的，那么即使是家庭成员，那么大家也应该去遵守。如果说这个承诺书也好，协议也好，那么违反了其他人的合法权益，那么这种协议的效力可能就要去考虑了。 嗯， 从这个新闻上来看的话，其实他没有提到这个，他的母亲啊，因为如果这个房子啊，这个房子如果是他父母在婚姻存续期间买的话，那这个房子应该是他父母共有的。那么如果他母亲已经在先去世了，他仅仅放弃他父亲的这个继承权，他没有表示说放弃他母亲的继承权的话， 对， 那么。 他是有继承权， 对他母亲的那个份额，他就是姐姐这块还是有的，还是有的。当然，在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当然现在也慢慢有所改观啊。但是在一些农村地区呢，就是这种重男轻女的这种观念还是很有市场。所以我们也在此跟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做一个交流啊，这是一个法治意识，就是男女平等，在。即使在遗产分割上、遗产继承上，如果没有遗嘱的话啊，如果没有遗嘱的话，那么咱们分割是按照法定继承，一般是平均分配，没有特殊情况的话，那是平均分配。所以说，大家对于重男轻女啊，虽然意识上还是有，但是在咱们分家细产也好呀，或者是遗产分配方面也好啊，还是相对的要公正、公平、平等。一些才会好，这样的话家庭的和睦才可能实现。 好的，来我们再来看下面一条信息啊，说看房的时候呢，这个售房人员啊承诺首付 25% 的买房，签订了一个认购书的时候却发现首付比例约定变成了银行按揭贷款最终以银行审批为准。这个东莞市的长平镇的周先生在买房过程当中呢就遭遇了购房陷阱，那周先生因此也是怒告开发商要求退还定金，获得法院的支持，那拿回开发商扣下的10万的这个定金啊。 其实某一些的这个开发商，他下面的销售人员都是外包的这个销售团队，所以他为了这个销售这种商品房，为了多签单，可能会有这种私下的这个承诺。但是你说这个认购书上写上银行按揭贷款最终以银行审批为准，你对不对？确实是这样，因为每个个体你要申请贷款，不管是消费贷还是咱们说的这个房贷，那么肯定是以这个银行审批的为准。但是开发商你前期的承诺首付是 25%， 其他的是贷款，那么最终没有实现的话，那确确实实对于咱们购房人来说，那是一个权利的一个侵害，那么你确实存在一定的欺诈。在这种情况下，我可以去解除这个合同，要求他退还这个定金，没有任何问题啊。所以说我们也再次提醒咱们的这个广大的购房人，尤其是购买商品房或者是期房的这个购房人，那么你在购买的时候一定在这个合同签署上要注意，那么贷款首付款的比例以及能否实现，一定要做一个综合的评估，并且要白纸黑字。这样的话，对于咱们购房人来说，在将来真出现纠纷，那么你维权的时候有据可查，有据可依，避免这个钱交了最后自己还解决不了现实的问题，然后维权也很难，最后可能有些钱还退不回来，这就损失比较大。房子没拿到，交的定金也拿不回来，这种损失其实我认为可能是跟咱们前期对于这个合同的审慎，那么对于咱们开发商的甄别选择以及风险的控制有直接的关系。 对的。好，来看一下第三条信息啊。2004年呢，秦先生购买了一套位于大兴区的一个经适房，房屋呢一直由秦先生的前妻的远方亲戚啊陈某一家居住。12年的时候呢，秦某退休之后想住到这个房子当中，但是遭到陈某一家三口拒绝。在返还这个原物的官司当中呢，秦某胜诉了，但是呢陈某一家仍然是强占房屋达到了六年之久啊。说今儿上午呢，大兴法院一审判决被告人陈某犯了这个拒不执行这个判决罪，判处其拘役四个月。据悉呢，本案是北京市法院执行裁判庭审理的首例啊拒不执行判决的一个案件啊。此前这一类案件都是由这个刑庭来审理的啊。 现在执行力度非常大，大家尤其是被列为被执行人或者是失信名单的同志们，一定要关注自己的征信了。将来如果说是你有意犯，有意而为之，明明有钱还不去执行，明明是有这个履行的能力、履行的义务，你还不去履行，像这个新闻当中说的，那很有可能面临更为严重的一个刑法。如果是刑法的话，那可能就涉及到你的人身自由了，不仅仅说限制高消费，或者是限制你这个拉入黑名单啊，不那么简单了，有可能是要去监狱或者去看守所了。这种后果还是蛮严重的，大家一定要斟酌掂量一下啊。 嗯，所以我觉得这种事儿还真是。哎呀， 很多目前、 这个听着还是 因为之前的执行难度非常大嘛，并且这个很多的被执行人就是恶意的不去履行这个生效的判决文书，所以现在咱们从最高法到各个高院，那么这种执行力度越来越大啊。 好的，来关注一下第四条信息啊。这个因为孙女士呢占用了其他业主的车位，物业呢将孙女士车辆呢加装了这个车轮锁，没有注意到异常的孙女士启动了车辆，导致车辆损坏。那孙女士认为物业锁车的行为导致了她的损失，起诉到法院索赔。但经过两级法院的审理呢，法院都没有支持孙女士的主张。 怎么说呢，这一类的纠纷还是蛮多的，就是现在物业公司和各个业主之间的这种纠纷还是蛮多的。当然这个新闻来看的话，法院判的没有任何问题啊，确确实实人家锁你的车，那么并且还有提醒，那么是因为咱们自己没注意才导致自己的车辆的损坏，那么相应的损失应该由自己的承担。但是我们要多说一句的是，物业公司的服务质量以及规范的完善性，这个直接取决于咱们的业主体验如何。咱们业主体验如何，那么反馈给这个物业公司的，那么就是有没有续签这个物业管理服务合同。当然现在很多的这个项目小区都没有这个成立业委会，那么很多的业主在维权起来的时候是很难很难的。所以我们也提醒咱们的广大业主，如果你想切实维权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但是你没有业委会，那么难度很大。所以当务之急是成立自己的业委会，然后聘用自己合适的物业管理公司。 好，来关注一下最后一条信息。兄弟二人因为误解很少来往，再见的却是法庭之上。一方让其从自己名下房子当中呢搬走，并且支付占用费20多万元。一方的称单身居住，疾病缠身，并无他所。那兄弟呢，这个 怎么说呢，反正就是像打上官司肯定家里人老母亲啊，这个听着肯定觉得挺难受的哈。 对, 对， 这个案情虽然简单，但是呢直接判决可能会导致这个原被告关系进一步的恶化。那这法院的主审呢，法官也是当庭也是安慰双方的这个这个母亲也好，家里人也好哈，要从这个法情啊、法理这个等等吧，这个各种方面去入手，让他们最好能不能达成这种协商一致等等啊。 嗯嗯嗯嗯，其实看完这个新闻确实挺残酷的啊，就是两个儿子在坐在原告和被告席上，然后老母亲坐在旁听席，去旁听他们两个打官司，并且还是为了这个房子的问题。所以说这种场景啊，可能一般人都受不了，尤其是像咱们这个这么一个八旬老母亲。所以我们始终有一个观点，就是法律不外乎人情，那么对于咱们家庭内部的一些纠纷的话，那么最好还是像我上半段提到的，应该是放在情理上去解决。 嗯， 法律它是最低的道德，你不能去拿法律的条条框框和条款去约束咱们家庭内部的一些关系或者家庭内部的一些行为。你说孝道，你说这个兄弟感情，那么这东西怎么去完全的去按照法律去强制执行呢？ 嗯， 所以说我们说家庭关系也好，还是婚姻关系也好，千万不要走到凡事都拿法律去说，最好还是有一个和谐的家庭关系啊，所以才不至于让咱们这个新闻稿当中提到的这个老母亲那么寒心啊。 嗯 嗯，好吧，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安居快讯啊。那下面来集中解答大家发来的各种问题啊。 嗯。 这两天呢，大家的问题其实还是挺多的。先来看第一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说的是啊，这个孩子未婚啊，户口呢是在爷爷家。说如果说爷爷那里拆迁的话，要是孩子名下能获得拆迁安置房的话，那他还能再买上面房吗？ 嗯 拆迁安置房是不是也占这个购房指标呢？就是如果孩子名下已经有一套商品房了，那拆迁的这个安置房还给吗？ 哎，这个咱们这个听众朋友问的还挺专业啊，这些问题都是非常专业的法律问题。先看第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如果爷爷那拆迁那里孩子名下能获得拆迁安置房，他还能再买商品房吗？是这样的，咱们北京地区的限购政策，他看你名下的房产，没有说你名下房产是怎么来的，所以说这个还是要算的，还是要算的。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说这个拆迁安置房也占购房指标吗？那肯定是占的。如果说你名下已经有一个房产了，不管这个房产是拆迁安置过来的还是怎么样，还或者赠与来的，那么都是算作你自己有了一套房。大家知道拆迁安置房你获得的形式是什么？是你被拆迁人和这个征收人或者是拆迁人签订合同之后，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之后，那么又签一个购房合同，最终还是通过买卖取得了这个房屋的所有权。 对， 实际上在计算套数的时候照样要计算在内。所以说如果说你有了一套拆迁安置房，那能不能再去买房子，那么还要看咱们北京市的相应的限购政策。 没错啊，那当然就这个跟这个遗产是不一样的啊， 两码事儿。 对，因为这个遗产呢，等于说就哪怕比如说现在比如说像北京吧，一个家庭然后最多是两套房嘛， 对 吧？比如说您现在是有两套房，然后但是呢可能有一套另外还有一套遗产，那这个遗产是没有问题的， 没问题，可以继承， 可以继承 啊，这个不受限购政策 对对对但是比如说像您这种拆迁的呀或者是其他的这种房子，那肯定就不强了。 对对对，他最后还有一个问题，说如果孩子名下已经有了一套商品房，那么拆迁安置房还给吗？这是两个概念啊。即使你名下有三套四套，你的拆迁安置利益是基于征收或者是被拆迁这个行为而导致的，而产生的这种拆迁利益，那么是基于咱们的拆迁人拆迁你的房屋，那么相应的一个填平原则，比如说拆了一套房子，他要给你一些补偿款，那么或者是给你安置房，这个是权利对等的一个义务，这是拆迁人的一个义务，不会因为你有一套或者是两套商品房就不给你安置房了，不是这样。 就比如说那如果比如说像一个家庭有两套了，然后现在还有额外的一套这个可以拆迁的这个安置房，那这个时候因为他已经没有指标了，这个家庭没有指标了， 是这样的，主要是看咱们这个拆迁政策。如果说是置换的话，就是比如说拆迁它有几种方式嘛，一个是货币补偿，或者是直接是房屋安置，如果是房屋安置或者是直接置换的话，这也没有任何问题 啊，这主要是取决于咱们这个拆迁项目的一个政策。 嗯， 啊，就是到底补偿的方式是货币补偿还是房屋安置？ 也就是说，比如说他已经有两套，他不可能再有一套房子了。那这个时候他可能就用一些货币呀，或者整这些来去补偿了。 是的，是的。嗯， 他可能就不能说我再给你一套房子了。 嗯嗯， 这意思。 主要是看他。拆迁政策，这个也很关键。 对，所以还是要站指标的嘛。 对， 来看第二个问题，下面一个问题啊，有朋友问到说，这个爷爷承租的这种公房啊，这个生前呢就变更到了大伯名下去继续承租，但是呢，大伯的这个户口外迁了30多年都没有在这儿住，而是由他的父亲和母亲来进行居住，而且有户口在承租在这个大伯的这个承租房里面啊。那如果这个时候他父亲去世了。但是母亲名下有房，那请问这个母亲对于大伯的这种承租的公房还有没有这种居住的权利？ 嗯，这个问题我们在上周的我们所内的一个案件讨论会上有一个同事提到过，就是很相似啊，很相似。是这样的，就是这个房屋居住权啊，或者是房屋使用权，那么是有两个原因产生的，一个是法定。比如说这个孩子就出生在自己父亲这个房屋里面，他当然呢就享有这个居住权。还有一种就是约定，比如说像这种情况，那么如果说已经变更到这个他大伯名下了，他大伯跟他的父母之间有这个约定，说你这个房子可以随便住啊，不应你的户口在不在上面，不应我的户口是否迁出。那么这种情况下，如果有约定，他的母亲还是对这个公房还是有居住的权利的，双方因为是有约定嘛。如果说没有任何书面的协议，也没有说这个房子是基于拆迁安置取得的，那么他的母亲当时不是被安置人的话，那么真的是没有居住权的。他的大伯是可以要求母亲腾空房屋交还那个房屋的。 所以就还得看是吧， 就是、 这个、 要看基础的事实到底是什么。 这个、细节不太一样啊。 对，因为细节不太，他说的这个问题很笼统啊，如果说有一些细节性的问题的话，咱们可以私下再交流啊。 所以我觉得倒是觉得今天啊，这位朋友这个 GAY啊，说这个如果您有更详细的这种这个家庭的情况什么的哈，可以再发了一个给我们哈，这样的话我们才能详细的再去给您去解决啊。那下面再来说说关于这个遗嘱的问题啊，这两天问遗嘱的朋友还是挺多的啊。有位朋友问到说这个遗嘱没公证有没有作用，之前我也跟他说过啊，说只要是他具有要件儿是吧，这个明确的这各种法律要求的这个要件儿，那它还是有效的是吧。 对，没错，主持人这个法律素养是越来越高，快赶上律师了。是这样，就是因为不是说这个公证遗嘱，你的遗嘱不公证就不发生效力啊。只是说在咱们现在的司法实践过程中或者法律的规定当中，公证遗嘱的效力更高。 对。 比如说有多份遗嘱，有自书遗嘱，有代书遗嘱，或者是见证遗嘱，那么还有一份公证遗嘱，或者是时间先后顺序不一样的遗嘱，那这个时候就要看，一个看时间顺序，另外一个就看咱们的有没有公证遗嘱。如果有公证遗嘱，公证遗嘱的效力排在第一位。 第一位，对的。 啊，一定是这样。他对同一个遗产做出了不同的这个遗嘱，有的是刚才我说的，有的是自书遗嘱，有的是公证遗嘱，那就要考虑公证遗嘱。一定，这个法律上是这么规定的啊。所以说咱们这个听众朋友的这个认知有问题，不是说只要你写的符合咱们法律的要件。我特别提示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或者是听众朋友的这个父母，因为老人呢在写遗嘱的时候，他往往不是那么在意，就认为我写明白我是某某某哪年哪年出生的，身份证号是多少，我在哪哪哪有一套住房，房产证号是多少，我百年之后我把这个房子给长子或者是次子，好，大名一签就完事儿。大家一定要记住，你少了一个事情，一定要写上年月日， 而且这个日也要写上。 对，没错，这个日子也要写上。 为什么这么突出呢？是因为前两天焦律师遇到一件事儿。 没错，所以说我们在做一些案件研讨的时候，我们发现，就是法院在认定这一类遗嘱案件的时候，会看你那个遗嘱仅仅只有年，只有月，没有日。有些法院会认定这个遗嘱是无效的，同志们。所以一定要注意，一定要落款有签字。一定要有签字，同时要有年月日。因为 我们有的当事人已经得到了惨痛的这个经历，所以说当然是不是绝对的，就是说没有日只有年月只有签名的这个遗嘱就当然的是无效，起码我本人是持有异议的，我们现在也在做相应的工作。 他就差一个日是吧， 跟咱们一般人的生活常识是相悖的，因为这个遗嘱如果体现了咱们立遗嘱人的真实意识表示，并且其他的法定形式都符合，仅仅是缺了一个日子，我们认为那么在法院在认定这类案件的时候还是要尊重老人的意愿。 对 对, 对， 我们是这么认为的啊。当然可能在司法审判工作过程中，每个法官每个法院可能他在认定的时候有自己的一个考量啊，可能社会效益各方面他都要考虑，但是我认为从老人意愿的角度来说，大家还是要去尊重为原则，是这样。 对，好，另外一个问题，有朋友说问到说这个遗嘱公证完了之后，后续还有哪些事儿要办理呢？ 这个问题为什么我想笑呢？就是，如果说遗嘱已经公证了，你就拿好就行了， 对， 你就拿好就行了。所以说，这个只能是说，这个老人百年之后，那这个遗嘱你呈现给社会或者呈现给其他的这个兄弟姐妹，给他们看好，这老爸生前给我留的这个房子就是我的，你们就不要再争了。所以遗嘱这个证据本身，这个材料本身留好，现在目前为止，我认为除了保存，没有其他的意义，肯定是这样。 对，好，另外这边咪咪问一问题啊，说这个去年啊，这个出台了一个办房产遗产继承，说不用去公证处办理公证了哈，说这个我爱人去世了，说房本名字怎么能改成他的名字？ 这个也得走一个相应的一个手续，就是现在我知道咱北京地区，如果说是配偶一方去世要更名的话，只要拿到他的这个死亡证明，还有你们的夫妻关系，去住建委就可以去办理这个登记。但是现在需不需要公证，咱们最好是跟住建委在不动产登记中心核实一下，这个是属于一个政策性的东西。 对，而且有的时候吧，好像各个区县还不太一样。 对对对 对 对， 所以就说还得看看您所在 哪个区， 那个房子所在于哪个区域啊，然后去问一下当地区域的这个部门啊。 对， 这个、 当然他也看一下有没有其他继承人，就是他爱人去世之后，他 孩 子也有继承权。 对对对。 你的这个公公婆婆也有继承权，所以要考虑这个。 考虑这个，对。好的，那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哈。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明天我们来说说这个装修方面的事情。那如果大家想报名我们明天的这个自驾的这个温泉看房游的话呢，赶紧抓紧，还有最后一点时间啊，可以通过公众号把您的姓名和手机号几个人留下来。好了，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明天再见。 北京的朋友大家好，春暖花开走起来，瑞麟羊奶杯健步走活动正在举办，如果您年满50周岁还没有喝过瑞麟羊奶，就能免费领取由瑞麟羊奶粉特别赞助的老年健步鞋一双，报名热线是4007106108 4007106108。 这次活动啊，感谢我们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品牌的大力支持，限时5分钟为我们准备了50双老年健步鞋，本档活动免费赠送 是 好羊奶瑞麟皂，滴滴精华满满营养，瑞麟羊奶中国好羊奶，身体强健腿脚有劲儿，跟着我们迈开腿大步走起来，现在就立刻来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免费领取瑞麟厂家发放的老年专用健步鞋一双，限时5分钟，时间一到立刻关闭通道，4007106108 4007106108。 有朋友问，真的是免费领吗？是的，别怀疑，只要您年满50周岁还没有喝过瑞麟羊奶的新会员，就能免费领取健步鞋一双。 是 瑞麟北京一店的地址是北京市东城南花市15号，二店地址是北京市西四南大街40号，届时您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我们的系统会自动识别新号码，凭借有效身份证件到店免费领取，具体鞋码跟客服做备注即可，名额稀缺，大家听到就千万别错过了。4007106108 4007106108。